纵崎岖，亦不怕受磨练。愿一生中苦痛快乐也体验，愉快被爱在身边转又转，风中赏雪，雾里赏花，快乐回旋，无用计较，快欣赏身边美丽每一天。 就是最好的承诺了，哪怕你任性敏感爱挑剔，他依然会跟你说做你自己，我来爱你就好，这也许就是最好的爱情了。 我心痛想你的天空下起雨来，被人心疼的黑夜，脸颊两行深深的泪水，是你哦，是你让我望穿泪水肝肠寸断，你怎么舍得让我的泪流伤害，付出的感情永远找不回来，你怎么舍得让我的爱流伤害，伤心的往事一幕幕就像潮水将我掩埋。爱留伤害，

界万般不愿。 你来过， 来过， 我记得， 便是永远。如一缕青烟挥之不去，终日缠绵。 你转身， 我经过。 小时候呢，我们希望自己快点长大，但是现在长大了，却发现我们已经把童年丢掉了。其实最大的悲哀莫过于长大了之后，我们从此笑得不纯粹了，哭得也不彻底了，还是宁愿像个孩子一样，开心了可以肆无忌惮的笑，难过了也可以歇斯底里的哭一场。 怎么你哭了？是因为那夜？ 在生活这件事情上面，其实不用太羡慕别人的生活。我认识一个基金经理，动辄就是几千万资金的流动，压力大到头发都没有几根了。所以说再有钱又怎么样，每个表面风光的人生活也都是有自己的难处的。你向往的生活或许是别人厌烦的，你厌烦的生活也许是我们向往的。 从前停不住时间，离别后秋天赶走夏天，看着雨点冷冷地坠落路面，给跌碎的心愿，首次约会的餐厅一些夜，被遗弃在真空的世界，终于相爱已比分开遥远，那面玻璃像潮湿的脸，原谅我没有说最爱你的是我，欲取欲求又把温柔当负荷，原谅我没有说我给你的并不多，拥有过却没有把握，接近透明的蓝天，像从来没有那么一眼，终于相爱已比分开遥远，终于再见变成了谎言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您好，奥吉通奥迪无忧车是什么意思啊？ 即日起至三月底，您在奥吉通奥迪购买任意车型，都可享受整车长达五年的质保。奥吉通奥迪671-8787，671-8787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400-010-6003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有几个真相呢，越早知道越好。第一个，这个世界上人很多，但是能沟通的人其实没有几个。第二个，自己认为对的那就坚持，因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对的，也不缺自己这一个了。第三，企图说服一个人的时候呢，一定要分清楚是想说道理呢，还是想提升对方的智商呢。

整个节奏是缓缓流淌的小溪，而不是令人澎湃的惊涛骇浪。讲的是平凡生活里的光明与黑暗，是社会变迁下的迷茫，是伤感那些再也回不去的岁月。 90年代的文化环境，那个时候老百姓关注作品那个视角，不管是文学还是戏剧还是电影，从生活出发，然后演绎生活，演绎命运。所以那个时候的作品中没有现在这样的好像娱乐状态和商业状态，现在更多的认真来源于技术指标。但是我们文化的东西我还是要坚持，我们太强制把它拧回来没有必要，我们要尊重这些年的市场化的一个努力。 看完八月就好像收拾老房子，无意中翻出几卷旧的底片，因为好奇冲洗了出来，所以意外地回忆起20多年前某个夏天有过的味道、声音、人和事，也才恍然意识到原来我们的父母都曾经那样年轻过。走出电影院就很想马上打个电话给他们，不说什么，只是闲聊，我们大概终于能和他们成为朋友。 二一， 最近一直很好心情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我现在这一种心情，我想要唱给你听。 此刻唯一你相伴。 生活总是这样，不能够让我们处处都满意，但是我们还是要热情地活下去。为什么？因为值得爱的东西很多，总不能因为一个不满意就灰心了。慢慢的学会一个人面对很多的困难，不管身边是不是有人疼爱，做好自己该做的，有爱或者是无爱都可以安然对待，这可能就是岁月静好最好的方式。 我只能一再让你相信我，那曾经爱过你的人，那就是我。再远远地离开你，离开喧嚣的人群，我请你做一个流浪歌手的情人。我只能一再让你相信我，总是有人牵着我的手，让我跟你走。在你身后，人们传说中的苍凉的远方，你和你的爱已经在四季传唱。 给不到给你安全感的人其实不要紧，不要学会自己给自己力量，比如说看看书、听听歌、跑跑步，喜欢的任何事情都可以去做，认真的丰富好自己，安顿好自己的负面情绪，随遇而安而不是无所谓。 你说爱情太痛，有些明知是错，你相信他会改过，不再把你折磨，其实旁观更痛，快要撕裂了我，明知他不会改过，却不能够说破。你在哭，他在笑，他透支你都了，叫我怎么受得了？要我忍，要我疯，假装我看不。 当我们独处的时候，除了在节目当中我们和音乐相遇，在生活当中我们也和音乐形影不离，不管是在公车上、地铁里、电梯里，还是一个人压马路的时候，音乐就像是我们的空气，无时不刻不在我们的身上发出耀眼的光芒。今晚的九六九城市放牧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我是龙叶，龙马精神的龙，夜晚的夜，感谢你在九六九城市放牧当中的陪伴。 放开他的手，你根本不需要他，因为我决定不放下。你在哭，他在笑，他透视你都了，叫我怎么受得了？我看不到，情人太深，我真的受不了。握住我的手，这次我绝对不放，看你泪流，对我是惩罚。握住我的手，这次我死都不放，你的哭，你的伤，全都由我来扛。放开他的手，他根本是 这一生，因为。

就是我的答案，想不到你只是我的片段。当你离开，黑夜带走了我的天蓝，忘不了你心跳在我耳畔，两个人在风中失去纠缠，满心期待你和我说好的未来。为何留不住你手心的温暖，为何伤不起我原来的勇敢，命运太草率，让我们相遇又分开。哦，那些美好还刻画在心坎，我能拥抱的却只剩遗憾。思念太长，然而幸福太短。 不再无拥有，坐在雨里。 多，我总觉得不够。狂野的风穿过层层的哀愁，思念的人看你背影远走，听离别的歌悠悠唱着往前走，在心头的感受，想对你说，但却从未说出口。我只能够为你默默付出，不在乎拥有。错再多，我总觉得不够。狂野的穿过层层的哀愁，思念的人看你背影远走，听离别的歌悠悠唱着往前走，别回头，看不到我为你消瘦，不忍看爱恨匆匆的尽头，所以选择无言为你守候。时间在穿梭，悲欢离合散不休，谁残留？没有谁能陪你到最后。 I see the little you in me. 这是最好的安排，安排让我陪伴你遇见每一种爱。时光总在我们的背后悄悄离开，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演完了人生的剧本，对剧情总是不满意，有人安慰自己，有人在自找话题，活着难道是为了，是为了重在参与，华丽的脸表情都显得很多余，一个人哭了忍了累了还会不会认真的在意，难被觉得台词被看得只剩下一句，一个人变了瘦了倔了还会不会有认真的欢喜，完美的谢幕表演在喊着你，如果世界把我抛弃，还敢敢站在那里，熟悉的城市喧嚣着，而自己的距离，活着难道是为了，是为了重在参与，玻璃心一碰就碎，而碎的罗曼蒂，一个人哭了忍了还会不会有认真的在意，难被觉得太刺激，被看得只剩下一句，一个人变了装了倦了还会不会有认真的关系，完美的谢幕表演谁还在喊着你，是本色还是扮演，是绝配还是配角，是本色还是扮演，只剩下一句，一个人演了装了真了还会

留意，我放在电话里 slide with me slide with me come on and slide with me 跟我一起唱就拉近了距离 say 在那遥远的地方 有位好姑娘 人们走过她的看法 都要回头留恋的看法 在那寒冬的笑脸 好像红太阳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不知名的码头、oh, oh, oh, 心里有一点痛 心里有一点痛 东方吹来一阵风有你的梦 有你的梦 说过的话不会忘距离只是想象、嗯、世界让我们忙但爱

出 上融化。 的分外的轻松。